是一种让我们在精神上远走高飞的幻想。高山流水，天籁之音，我们的风景世界里随时都可以融合着音乐。今天节目的第一支曲子为你带来的就是融于蓝天之下大地之上的音乐，就好像是这些奇特的风光和音乐召唤着我们对音乐年代的记忆，把我们的耳朵眼睛从睡梦中唤醒。 I love the classics. 古典也流行。 自然的音乐穿越到了经典的音乐，这里是古典流行，我是古月。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卡尔詹金斯的，刚才的那一首叫做《守护者》。那卡尔詹金斯的很多作品其实都是歌词自己编译的，但是这回呢还是有英文的。这是一首他创作的圣咏，主唱是芬兰歌手，而且呢一开始的曲子的感觉从静谧发展到后面的恢宏，而后过渡到莫扎特的这首双钢琴协奏曲却显得精致而美好。 这里是莫扎特的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那在这首曲子的背后还有个故事。那我经常会说，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那莫扎特是为什么来创作这首双钢琴奏鸣曲呢？他会和谁一起演奏呢？那是在1781年，这一年莫扎特刚刚奉大主教之命来到维也纳。那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心情写成了这首双钢琴奏鸣曲呢？但是在同年的5月，那之前呢没有说明他为什么要创作这首双钢琴协奏曲奏鸣曲，但是呢同年的5月，他再不能忍受欺压和凌辱，而毅然脱离了大主教。这也是莫扎特成为了音乐史上真正意义的自由音乐家。而这首奏鸣曲可能是大家最为熟悉的最有名的双钢琴作品了。那其实双钢琴，有的朋友说那不就是四手联弹吗？其实四手联弹和双钢琴是不一样的，难度和程度都是不一样的。我记得说到莫扎特，有的好朋友说了，说莫扎特的音乐可以是让小孩子听了更聪明，可以做胎教音乐。其实分什么了，什么样的作品可以作为胎教音乐，什么作品可以听。那像莫扎特的这一首双钢琴作曲呢，其实则是很有名的胎教音乐了。因为呢据说有一个研究，那是在1993年，当时的美国的威斯康星奥什科什大学的神经科学家罗谢等人发现，如果大学生听10分钟的莫扎特的这一首 D 大调双钢琴奏鸣曲以后呢，会在空间的推理测试中有了明显的提高。所以准妈妈们此时好好来听莫扎特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古典流行，看看各位好朋友来签到啊。一般的很多朋友停留在二泉映月中，这是在乐友会的很多朋友来议论的。那我希望大家在签到的时候说点什么。二班的朋友很踊跃，一直在问这个古典流行的往期回放在哪儿找。那大家用的最多的应该就是我们的听听 FM， 找到古典流行再找到回放，有近2年的节目都可以听到。我这里就有一位好朋友，还是一位准妈妈，正好在听古典也流行。她有问题了，她说双钢琴是两架钢琴同时弹吗？还是两个人一起弹同一架钢琴？哎，其实呢这个双钢琴我一直说不是四手联弹，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四手联弹呢是这样，就是两个人弹一架钢琴，或者偶尔也是会两个人两架钢琴。但是双钢琴呢由于难度很大，跨越很大，所以呢当时两位音乐家两台琴。所以刚才也强调双钢琴并不是四手联弹，像以前我们小时候听的很多的作品，其实作曲家也给一些小朋友或者他的一些学生们创作，那是四手联弹比较简单一些，而双钢琴显然就难度 很高了。在历史上其实也有很多有名的双钢琴作品，像有巴哈，老巴哈的两首双钢琴协奏曲，还有巴哈的儿子 J.C. 巴哈的双钢琴等等，一直顺着音乐的脉络下来。然后莫扎特的这首是非常有名的，还有克雷门蒂、肖邦、舒曼、布鲁赫、门德尔松、圣桑、布拉姆斯、夏布里埃、拉哈马尼诺夫等等等等，这些作曲家都创作有双钢琴作品，只不过在现代我们听到的并不是很多了。做了一个混播，刚才那首曲子，喜欢音乐的朋友或者是对音乐觉得很耳熟，好像一首卡门的感觉，有的朋友说其实很像这个音乐的节奏，像卡门当中的哈巴涅拉，但其实这是改编自这首作品贝多芬的 第七交响曲，其中的慢板乐章。是啊，我们会想到贝多芬的形象，一看就是那种严肃的，头发很容易生气，头发一生气的时候都能炸起来的那种，性格也是桀骜不驯的那种。他的作品大家都觉得很严肃，但是贝多芬第七交响曲不太一样，因为人们通常喜欢把它称为舞蹈性的交响曲，舞蹈的赞颂。在贝多芬所有没有副标题的交响曲当中，这首作品也是大家认为最受欢迎、最通俗的，因为它拥有贝多芬所写出来的最著名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慢板乐章。那像英国电影著名的那一部《国王的演讲》，也是运用了贝多芬的这一首第七交响曲的二乐章，而使得贝多芬的作品更加的通俗易懂了。贝多芬交响曲第七交响曲的第二乐章的原著。有很多的误解，可能也是因为贝多芬的像他的第五命运、第九、他的合唱交响曲、欢乐颂啊。因为我看到乐会里有朋友说有位指挥说过，一听贝多芬就想革命，听施特劳斯就想享受，这其实是太片面了。贝多芬也有很多的小小的情感，非常的充满着柔情，也有这样充满着舞蹈性的，但是单独把这个乐章拿出来，还可以感受到具有那种心中的悸动的感觉，而且又有这种舞动的旋律。现在我们来变奏，来听听刚才我给大家带来的那首改编的贝多芬第七慢乐章，改编后的曲目叫做快板 Tango。 为什么叫快板 Tango 呢？因为呢，很多朋友都觉得这段很像哈巴尼拉，就是卡门当中的爱情像只自由鸟。而哈巴尼拉最早像在西班牙的时候，其实和 Tango 音乐有了很多的影响，所以呢，这也是凯尔·詹金斯改编的作品。这首改编后的作品就叫做《快板探戈》。我们再来听听，是不是就感觉从刚才听到的感觉大不一样了呢？

19家大型综合商场、近百家老字号企业、优质电子商务企业和生活性服务企业将联合为消费者提供服装贸、珠宝饰品、电子产品、精品美食、社区服务等共37个主题、20000多项商业服务业优惠销售。西城区通过打造互联网加商业、互联网加生活性服务业的模式，重点打造的生活性服务业便民服务云平台，通过微信小程序链接大生活，集成了包括蔬菜零售、水果店、便利店、大众餐饮、药店等15类业态，共5000多个网点。再来关注，阿里健康公布了2018天猫双十一期间的国民健康消费数据，数据显示70和80后平均消费是90后的 1.5 倍，血糖试纸等健康易耗品也在此时囤起来，2、3线及4线以下城市购买健康产品和服务的人群增速双双超1线城市，分别达到3.6倍和7.2倍。阿里健康电商平台2018天猫双十一消费数据显示，90后更注重外在美，每4个人就有1人囤货了以增肌蛋白粉为代表的运动健身补剂和各类隐形眼镜。另外，阿里健康平台上卖出的35000份老年体检产品中，绝大多数是被80后下单买走的。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15点和你一起唱，16点战马能量音乐，17点娱乐最王牌，19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窗外的风吹起最后几片叶，天渐凉，才发觉又走过一年。 FM97.4 古典也流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凌晨3点，我是古月，带给你这座城市最温暖的声音。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春夏秋冬。 很欢乐呢，欢迎继续回到古典也流行中。哎，你会说这首曲子是什么？什么样的风格那么有趣？其实它也是改编自古典的歌剧作品啊。这原来的作品呢叫做《风笛手十万卡》，作曲者呢是亚罗米尔·魏因贝尔格。那这首曲子又被凯尔·詹金斯改编了，但是改编的变动呢，其实同刚才的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一样，在旋律和稍微的节奏当中我们都可以辨认出来。来说一下这位作曲家，可能大家不常感受，因为他是一位当代的作曲家，现代作曲家，他是魏因贝尔格，美籍捷克作曲家，他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裔的家庭，后来逃亡到美国， 他的音乐深受民间音乐的影响，在二战时间的去了美国，所以他的音乐是通俗易懂的。所以在他的音乐当中，我们也听到了有一些爵士乐呀融合在其中，而且你听到这个萨克斯，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和融合了弦乐队呀，还有乐队当中的节奏啊。最著名的就是这一首了，选自歌剧《风笛手十万卡》，是其中的布尔卡作品。想起以后你就记得了这一首当代有名的波尔卡。说到波尔卡，你会想到哪些有名的作品吗？今天的古典流行音乐真的是很欢乐呀。有的朋友说，哎呀，今天下半时段的音乐好欢乐，真的是好好听。那这位朋友肯定一定就是只喜欢欢乐的音乐，但是常听古典流行的朋友就知道，小月老师一定会在节目当中不会放同一曲风的，当很欢乐的时候，自然就会有一种音乐让你觉得有变化的感觉。而听着刚才这样的像雷鸣电闪、波尔卡这样有名的作品，也有朋友说了，怪带虫说了，一定要有一种过节的气氛了。是啊，离年底也就有一个多月了， 在刚才过于欢乐的气氛当中，让我们沉静下来，沉浸在初冬的，让你沉醉在古典流行的音乐当中吧。这首曲子是 Sonny Clark 的 Deep in a Dream。的雷鸣邓闪波尔卡跳到了这首微醺的爵士，其实这也是很经典，他是 Sonny Clark， 出生于1931年，在1963年去世。哎，他出生的日子还跟我同一天，7月21号。 Sonny Clark 不仅是一个 Hard Bop 的钢琴家，他还重新诠释了许多著名的作品，而且还是一位多产的作曲家与乐曲的编排者。他刚出道的时候和贝斯手一起巡回演出，在其后在摇北摇摆的时候，就是大乐队的时代，还与最著名的还有很多的音乐家来合作。可以说他的音乐有多种风格，既有节奏感强的，也有这种小微醺的，还有摇摆的爵士大乐队的。听着他的音乐，我也想到昨天给大家播放的那首《秋夜》，不同的版本。其实音乐会有不同的风格，就像在不同风格的音乐响起的时候，也许你的心绪也是不同。就好像现在我在想， 又到了年底了，还真是。过去与现在已经让我们一目了然，而未来则是或许。而当我们回头看自己走过的路时，所看到的是依稀莫辨的或许，而我们所明白所认知的是现在的这个瞬间。而也许这个瞬间你要守候住，活在当下，否则它与你也只是擦肩而过。 行。